北京时间21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98.2兆赫 AM927千赫，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选择焦虑，心里没底儿，留学还有戏吗？ 快来海外高校情报站，你的留学红宝书。 韩亮，传译主持。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新一期的982青春联盟之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韩亮。那么首先按照惯例呢，我们还是给大家带来一组最新的海外留学资讯。先给大家预告一下，一会儿在金手指的部分我们会跟大家讲一讲墨尔本大学，也涉及到移民的问题，所以说呢本期的资讯我们也不妨先来了解一下澳大利亚的移民，来说一说绿卡、永居和国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其实对于澳大利亚的移民，大家也许会频繁地听到绿卡和永居这两个词，但是刚刚接触的人总是分不清楚这两者跟澳洲国籍之间的关系，总以为拿到绿卡就成澳洲的公民，但是其实并非如此。那么先说一说绿卡吧。绿卡这一个词的来源是由于美国给永久居留者发放的证件是绿色的，所以中国人习惯把所有国外的永久居留权都称作为绿卡，但是永久居民必须是满足一定的条件才能申请这个国家的公民资格来获得这个国家的国籍的。也就是说呢，拿到绿卡就相当于拿到了永久居留的身份。永久居留呢，它的英文是 permanent residence， 所以我们通常也管它叫 PR， 这个跟 public relations 就是公关的缩写是一样的，大家不要搞混了。永久居留其实它是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呢能够让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人可以永远的在这个国家居住下去，并且呢许多方面和这个国家公民所享受的待遇是相等的。那么澳大利亚的永久居留权呢，它并不是一张绿色的卡片，这个跟美国不太一样啊，它其实是用一张永久居留的签证贴在原居住国的护照上，这样来体现永久居留的身份。那么这个永久居留签证呢，除了可以让你永远居住在澳大利亚之外，还可以在5年的时间之内让你自由的无限次的往返于澳大利亚。那么同时呢，澳大利亚永久居留签证的持有者呢可以自由的到新西兰定居，享有新西兰绿卡的所有权利。其实从福利政策的角度来说，新的永久居留签证的持有者呢在最初的2年之内是不得申请失业救济、紧急综合救济和学生津贴的，其他的福利倒是都一样，你比如说免费的中小学教育、学生贷款、免费医疗等等。那么在持有绿卡2年之后就可以享受到所有的福利了。可能有些人想问，永久居民跟公民权利有什么不同呢？其实从澳大利亚来说，主要体现在这5个方面，一个是选举权，一个是被选举权，还有参军的权利，第四个呢是选为陪审团成员的权利，第5个是从事政府某些特殊工作，比如说情报人员的权利。这5项权利和义务是永久居民没有的，只有澳大利亚的公民才有。另外呢，绿卡一般只允许持有者5年之内出入澳大利亚，如果期满之后就必须续签，条件是你在过去的5年之内必须在澳大利亚住满2年，而且一旦拿到澳大利亚的国籍之后，不管是否居住在这里，都将会终生地保持澳大利亚公民的身份，而且受澳大利亚海外领馆的保护。还有一点，就是如果绿卡的持有者在澳大利亚被判刑12个月以上，那绿卡就将会被取消。但如果是澳大利亚国籍的话，国籍是不能被取消的。另外，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澳大利亚绿卡的持有者，那么孩子如果在澳大利亚出生的话，生下来就是澳大利亚的公民， 如果孩子在中国出生的话，那么孩子就是中国公民。但是如果父母双方有一方是澳大利亚公民的话，那不管孩子在哪儿出生，生下来就都是澳大利亚公民了。好，这以上就是本期全部的留学资讯。接下来呢，我们将会邀请一位墨尔本大学毕业的小帅哥来给大家讲一讲墨尔本大学这所澳大利亚的顶级学府，另外呢也聊一聊成功移民澳大利亚的那些事儿。稍后见。 海外高校情报站，留学顾问权威访谈，韩亮、传艺主持，欢迎您继续收听。墨尔本大学简称墨大，始建于1853年，是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世界50强名校，南半球的学术重镇。墨尔本大学坐落于澳大利亚文化与工业中心墨尔本，这里绿草如茵，气候湿润，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海外高校情报站本期专访墨尔本大学硕士毕业生瞿佑鹏。 好的，欢迎回到海外高校情报站，下面我们进入第二个部分，金手指海外留学访谈。 大家好，我是传艺。 我是韩亮。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刚刚从墨尔本大学毕业的硕士毕业的瞿佑鹏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所澳大利亚顶尖的知名学府。佑鹏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瞿佑鹏。我其实不是刚刚毕业了，已经毕业了快半年了。 欢迎佑鹏做客我们的节目啊，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澳大利亚的这一所你毕业的这个知名的学府啊。其实几年之前我去过澳大利亚啊，去这个悉尼啊、墨尔本啊等等一些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啊，真是一个环境特别好的地方，而且我觉得那儿的好像是一个移民国家，就很多不同种族的人都会生活在那里。 是这样的。其实校园里头就可以发现，像我们上课的时候，印度同学，然后美国同学、巴西同学，到处地方都有，反而是澳大利亚本地人，可能我们专业会稍微少一些。 那你当初选择去澳大利亚，去墨尔本大学，是不是也有这个以后有可能在那儿移民生活的一个想法呢？ 这是理由之一。其实我当时是没有那么明确的想要去移民，只是抱着一个两步走，就是反正我去了那里，然后读了一个 master 学位，那如果可以留下的话，到时候看自己的感觉，如果这期间两年多的学习经历我觉得这个城市很适合我的话，我就要留下。然后现在我确实是申请了绿卡也拿到了。 对，其实那个墨大应该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当中，我知道澳大利亚有八大哈，在澳大利亚的大学当中应该是相当于最顶尖的最好的学校了， 厉害， 差不多。 而且墨大如果从世界排名来看的话，应该是能排 十几，他应该在十几、二十几这样。 其实分不一样的专业，如果是综合按大学来排的话，差不多是稳定在30到40之间。在澳洲的话，基本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有时候这个 ANU 澳国立大学会比他领先一些，基本上这两所大学是澳洲第一。 在墨大的这个学生眼中，是不是自己的学校应该是最好的？ 其实还好了，但是学校这方面也是经常会这种发邮件给大家说有喜报，就是最近 QS 啊或者是哪一个排名，然后澳洲又墨大又排到了第一。然后甚至他在一些地方，比如说我之前去这个教育学院，他们自己楼梯的地上会印着说是世界第二的这个教育学院。对，所以其实他们自己对名次反而可能会比学生更重视一些。 这也正常啊，学校靠这个名次来争脸面啊，也吸引学生来。 就是名次是第一眼就看得到的。 而且可能不会像国内这样，可能有一些什么含蓄啊，藏着一些的。澳洲反而，尤其墨大的话，他非常乐于去告诉大家我们非常的好。像我去年年底12月毕业的时候，然后他在外面大标语就写的是澳洲最好的毕业生。叫 Australia's Finest Graduates。 我们以前其实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聊过，就是在申请大学的时候一般可能会选几所啊，然后最后是可能是选到自己最心仪的大学了，或者说这个学校就是先给了自己 offer 然后就选了这个大学。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墨大，你跟墨大之间的这个缘分啊，就是你之前还有没有选过其他的，最后为什么选了墨大呢？ 其实墨尔本大学不是我的第一志愿，我当时是找了一个留学中介叫 IDP。 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听说过这个，因为他在这个雅思考试的时候他是其中的一个主办方之一。那我会觉得他可能有一些官方背景会比较 靠谱一些吧。当时他们的要求是说可以选两个，然后我就选了莫大和 RMIT 两所大学， RMIT 也在墨尔本、 嗯、 那我选他们其实跟排名啊或者专业啊这些倒没有那么大关系，我主要喜欢墨尔本这个城市因为我大二的时候去那边旅游过，然后我觉得这城市非常吸引我、哦、我觉得城市不管是环境上啊人文上啊还有艺术文化上各方面我都很有兴趣，所以我当时就决定说这个本科毕业之后想要去墨尔本上学。那至于去墨尔本的哪一所学校上学反而没那么重要了， 就反正先认定了这些城市我就要来， 对，是 的，不管要上哪儿我都来， 是的。然后查了一下墨尔本最好的两个学校嘛，一个是莫大一个是莫纳什大学，但是莫纳什的校区会稍微偏远一些，然后 RMIT 正相反，它虽然排名上没有其他两个学校那么亮眼，但是它的 location 非常的好，它就在市中心、 嗯、 所以我当时选的是 RMIT 跟莫大。我其实内心更希望去 RMIT 一点，因为它学费非常便宜。 这个学校的中文称呼是什么？ 应该是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嗯、 对，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 嗯，也是顶级名校， 嗯，也不错，它的艺术设计建筑都非常的好。 嗯，那你当初这个硕士的专业跟自己本科的本专业是一样的吗？ 我硕士专业跟本科比较类似。其实我本来是 什么专业？我们到现在还没聊到你的专业。 啊、哦，我本科是在国内北京理工大学读的信息工程，然后研究生在莫大是 Master of Engineering Electrical， 其实相当于电气工程吧，比较相似，但是没有那么相近。 电气工程， 对， 电气工程。 能具体说一说、 大概就是比如说我们用手机，然后我们都知道大家现在去有很多的 IT 人士在开发它里面的软件，但是手机本身这个硬件，这个就是我们、嗯、电气工程比较偏重一方面，包括还有这些信号的传输，然后数据的分析，信号的分析， 嗯， 然后以及像我们经常当时北理工会更注重的在军工方面，军工方面的这些信息信号，然后以及这些电器的设备硬件，包括我们现在用的这些所有的话筒啊、传声啊、如何从我的这个物理信号变成数字信号， 嗯， 如何这方面的传输都是电气工程相关的。 一个纯工科的一个专业。 非常工科， 哎，好酷啊！我觉得之前好像都是更多的谈的是，比如说学金融啊， 对对对， 学经济啊，就、嗯、更抽象的那些， 对，这些比较实际实用一点， 对，真的能摸得到的这种哈，就像我们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信号，我记得之前我们入台之前还上过这方面的课程，就是我们的广播信号是怎么通过模拟声变成数字信号， 嗯、 然后最后传给大家的。 但我们也只知道一个大概的理论， 对， 但这位是专业了， 本科学了一遍，然后研究生又学了一遍。对，数字信号处理其实是里面比较重要的一门学科。 那你看你的本科专业跟硕士专业其实是有一个衔接的啊，那这样的话申请的时候会更好申请一些吗？ 嗯，对于申请学校可能没有很大的优势，但是在我这个专业课程内，因为我有跟本科之内相同的一些课，他会给我减免。像我这个 Master of Engineering， 它其实是一个三年的一个 course，、 嗯、 但是因为我有几门，比如说这个信号系统啊，还有数学、物理这些基础课，我都已经相当于在本科已经学过了，他就可以把我这些课免掉。 嗯、 所以之后我总共其实我只是用了两年半去做这个。学习， 嗯，还能有一个0.5学期啊，排了半年、 啊。没有，那个就是一学期，因为一年是两个学期嘛，所以我本来总共是6个学期，后来减成了5个学期。 嗯， 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其他的 accounting 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知道 IT 他们也有类似的，就是因为你在本科期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其他学校，只要你是在一个正规的大学，然后有这个正规的翻译过来，然后已经确认跟他的课程是相重的，他就会给你减掉这个课。 嗯、 减掉一门课可以减掉非常多的钱。 哎，我觉得就减钱这个事情， 减钱 对， 非常好，非常实在。 对，原来只是说好像省事儿、省时间，但是还有减钱，我觉得 特别好。 对啊， 加减人计划 非常贵， 非常贵是吧？ 对。 我听说那个教材，就是如果你要在国外大学，你就光买教材也挺贵的。 所以我在这边两年半一本教材都没有买过。 哦，是吗？那你是都从图书馆借？ 我基本上在图书馆借是一部分，然后讲义直接去网上下载，然后包括看电子版的。因为教材贵是一方面，主要是你知道外国的那些书它用的最好的那些纸非常的沉。 嗯， 对。 我觉得每天如果去带那个教材上课的话、嗯、然后一天有很多门课，尤其我们 engineering 可能课表会更紧一些、 嗯、 会非常辛苦。 哦，就是每天讲什么带一个讲义就可以了。 是这样、 嗯。我比较好奇就是有一些，因为现在很多那个大学生都会用电脑或者用 pad 上课、 嗯、 会不会这些教材也有这种电子版方便你 就不用 带那么 沉的。 是有电子版的，而且我还专门就是为了在课上做笔记，因为我们 engineering 有很多会需要去旁边画示意图之类的东西，我专门去买了一个 Microsoft 的这个 Surface， 就是为了既去看这些电子的讲义，又在旁边可以做一些批注，它可能比苹果的稍微更方便手写一些。 嗯， 但是上完课之后就觉得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就是很多真正需要去演算需要去做注解的东西还是纸笔用起来会更方便。 对，嗯 嗯， 对，但我觉得挺环保的，像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真的就是教材那个确实也挺厚的，然后其实也买过很多，比如说我们学过很多那个国际传播啊，像社会学的这些教材有很多也是国外的这种教材，是吧，都是一样的，但是当时我们也买了，也很沉， 买了，然后毕业的时候为了把它卖掉还要摆小摊儿。 哎，是这样， 还有很多我还留着，我觉得有一些书非常经典，其实可以就是长期拿出来看，都是很经典的书。 我也留过， 占地方，很占地方。 我也留过几本，而且我看那个书上自己曾经的注解的时候， 你在笑话是吗？ 对，我就怎么这么蠢，这点还要去注解，还要标注，简直太蠢。 说明你很认真，对， 是的，是，我觉得大家都经历过，就是上完一通学，不管是高中还是大学，然后留下了很多很有价值的教材，这些书扔掉了觉得非常的可惜，然后送给看不懂他们的人又觉得是一种浪费，但是放在自己家里头，自己真的不会再去看第二眼，也是一个空间上的一个。 对，我觉得其实一代一代往下传哈，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是， 就是以前好像也有说过，但是应该是中小学有往下传课本的，就这种有个别的地方。但是大学里似乎没有。 嗯，哎，那你那边有会，你就是一些学长或者学姐，他们会出售他们的教材吗？ 好像是有遇到过一些，但是说实话，大部分的同学应该都跟我一样，就是没有去买教材，基本上都是用电子版或者用课上的讲义就够了。而且像我反而我当时没有出售，我平时做的这些笔记，然后以及像我自己印下来讲义，其实印下来也有一本了，虽然我每次只带这一两张，但是等到期末复习的时候他们加起来也是很厚的一本，然后加上旁边的笔记啊，还有一些往年试题的一些记录，然后我会给下一代这样子。所以我回国之前这些东西我都给了我之后的学弟学妹。 好幸福哦。 哎，那说回到你申请的时候，当时像这样的一所学校，你申请起来是不是也很需要技巧 啊？其实澳洲的学校相对于北美啊、英国来讲是好申请一些的，因为包括像我这种engineering 这种专业，它都不需要自己去写一个自荐或者去写这种申请，你只要把你的成绩单，然后你的雅思成绩，然后以及一些就是这些已经出来书面化的，不需要你去自己很努力的去再去跳一把，去很证明自己的这方面的东西了。你只要把这些硬件都给他们，然后他们觉得符合，基本上我没有太听过哪个同学有问题。 这都其实都之前准备好的，比如那成绩啊，你这 是 大学四年都肯 定。其实我觉得当时申请这个学校跟后来申请绿卡都一样的，就是这些成绩啊，然后不管外面的英语成绩还是本来在校内的成绩，以及你的这些其他的一些个人的，反正就是都是一些硬件上的，不是软件上可以很可以去说我靠最后的几个月去努力一下的，基本上之前成绩够了之后就可以够。 哎，所以我就想到就是功夫要用在平时啊，对吧，你要把平时的成绩做到很好， 对， 是吧，你平时的绩点啊要很高的这种。 所以说如果是很早就已经决定了说毕业之后要出去读书，那就早开始准备成绩，早开始准备英语。 你什么时候开始准备的？ 我其实大三就考完雅思了，所以我后来大四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事情，因为我大二去墨尔本觉得很好，决定要出去，大三就把雅思考完了就好了。 哦，天哪， 对， 真计划性很强。 对对对， 我很欣赏。 你就早做准备，到时候你就会发现你就不会有很多工作要集中在一段时间去做。 对， 这也是很好的一点。那你后来就是真的申请上拿到 offer 的时候， 什么心情？终于可以去到自己最爱的城市了。 是，就当然是开心的，但是也是觉得反正都是计划之中一步一步来的。而且因为时间会稍微紧一些，澳洲的学校它开学是七月跟二三月吧，反正因为我本科毕业是六月份嘛，我想去赶这个七月份的入学，所以时间上会比较着急，会跟之前本科学生要赶紧要把这个毕业证出来，我好去在国内做公证，做完公证我补到那边，他们才可以把这个 conditional offer 变成一个正式的 offer。然后所有这些步骤有了 offer 之后，我再去申请 visa， 然后我再去买机票，所有这些东西都在那短短的一个月之间去完成，所以比起激动以及兴奋，我觉得更多的是觉得要赶紧来接下来做下一步的事情。 忙的忘了激动。 我觉得佑鹏是很有计划性的，很按部就班的去做好自己的这个规划，而且把它去做成。 他确实，他那个我跟他是很好的朋友，包括出去旅游啊，这个行程做得非常的详细，这方面还是很厉害的，很有一手。 那要不然你组个团吧，你来设计一下，我们来跟团。 哎，那你到莫大的时候，他这个整体的校园环境跟学术氛围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首先第一的感觉就是跟国内真的非常不一样。因为我当年去的时候并没有去这个学校里面，我一般去一个地方旅行不会去那个学校，所以到莫大反而是我第一次去，然后他不那么有校园的概念，就像我们已经肯定听过很多其他美国啊哪里的学校，就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走进校园里了。莫大也是一样，它没有一个类似于校门的地方，它也没有一整面墙会在上面印一个大大的校徽，去写一个很大的墨尔本大学这样的字样，并没有，就是走着走着一不小心就走到校园里了。然后校园里面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都非常的多。最好玩的是我曾经去选修过一门这个 accounting 的课，会计的课，他们整个班里头30多个人全是华人。 啊， 是，对，所以在国外看你是什么专业会非常不一样，有的地方你会觉得就跟在国内是一样的。 我们的学生这么喜欢选会计这个专业呀？ 对，这个是中国人特别愿意选的，而且他可能是也出于就业的考虑，是吧？ 对，一个是出来就业比较好，一个是上学的时候他对你的这个之前本科背景没有门槛 啊。 对，所以对大家来说学起来会轻松一些，然后申请也轻松一些。 对，但是如果班上没有其他来自其他文化的同学的话，会 感觉好像少了点什么？ 是啊， 可能 就。就像我上次去，我打稍微插一下，就像上次去那个海南一样，因为好多东北人，因为我本身也是东北人，我就感觉明明到了海南，但是跟回家一样。 是这样的，我觉得有利有弊吧。对，利的方面来说，可能平时做小组作业啊，或者是交流上起来比较没有障碍。那不好的一点就是，真的出了国跟在国内一样，那何必要出国呢？ 对，但是还是也分专业哈，像这种我们比较关注的这个专业，可能 是的。像我室友是学艺术的，然后他们那边的话，就是白人会非常的多 ，local 也非常的多。 哎，那像你的这个专业，你们教授有没有什么风格或者比较有意思的教授？ 因为是理工科嘛，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不光国内的理工男喜欢穿格子衬衫，在国外的也一样喜欢。对，然后在校园里头，你看到那些对自己的个人形象最不注意的，然后每天只要戴着眼镜，然后头发乱糟糟的，但是一上课就开始精神焕发的，那基本上就是 engineering 或者 IT。 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为了喜欢的事情啊，不顾所有。 对， 嗯， 我怎么想到生活大爆炸了？ 没有那么多的 drama， 也没有那么的深入其中，但是确实是有那种感觉的，就是他真的喜欢他就不去顾生活中其他那些点点滴滴那些小细节。 那像比如说我们都知道研究生的课程一般其实都是以小组作业或者自学为主的，你像你们那种上大课的情况会多吗？或者说集中在什么时候上大课？ 其实这也是跟每个专业还不太一样。像比如说刚才提到 accounting， 他们的课一门课一周只用3个小时的一个 lecture，然后连在一起上完就好。然后一般学生是一个学期选4门课，所以他们可以把这个3个小时加3个小时放在2到3天内就全都完成了。像我们 engineering 的话，他会把这3个小时 lecture 拆成3个1小时放到3天。之后像刚才提到的这个 workshop 啊，还有其他的 tutorial， 这些时候他每周再用到2到3个小时放在一个不一样的时间段里头，所以他会把这个时间给填得非常的满。那做这些作业的时候，有的这些小组2到3个人是自己结的，然后有的中国人喜欢跟中国人一组，有的中国人反而跳出去就说我就不要跟中国人一组，我已经出到学校外面来了。像其实我刚开学也是这样的，我就说已经都出国来了，我就要多跟白人多跟其他的这些人去交流，我多去体验一下他们做事的方法。但反而其实绝大部分情况下看起来还是中国人比较用力学习，学习上比较努力，或者说做这些事情时候可能就我周围的情况啊，中国人反而会更认真一些，他们的责任感更重一些。 那就比如说跟教授啊或者你们的导师之间的这种交流会比较频繁吗？会常常见到吗？或者到有没有比如说 到老师家里啊，他给你做做好吃的。 到家里倒还没有过，不过像这个课下的交流会很多，而且每个老师基本上都会给你一个 office hour， 就是他在每周会安排出一个固定的时间用来答疑，在他自己的办公室，然后有任何有问题的学生都可以那个时间去找他。那相对来讲，我所见过的情况反而是在 tutorial 或者 workshop 上，他们老师分配下来的基本上他自己的 PhD 学生给他们来带我们，然后我们跟他们交流起来反而会更亲切一些，因为年龄段会相近，这基本上比我们大2到3岁，甚至是同龄人。然后说起来也比较有的聊，然后基本上比较在一个层次，然后我听到过有人去他们家里吃饭或者成为朋友这样子，我个人没有。对， 就跟他们的博士其实在一起更多， 是 老师的博士。 其实我之前在北理工有一个学姐，她就在我们学校，在我倒数第二学期一门课就做 tutor。对，所以我 很亲啊。 对，我们私下会关系比较好一些。是。 这样挺好的。 上那个之前佑鹏在上学的时候我们聊天啊，然后我说你要不你买一个录音笔吧，万一课堂上有一些什么内容回家还可以回听。然后印象特别清楚，他说不用，我们那个学院自己就录，然后会把音频发给每个人。 是，不只是音频，还有你这个课上这个课件的视频都是实时的。 哦，还有视频呀。 对，视频不是在后面放一个录音机那种录，他只是在看你这个教授的这个电脑桌面。然后在他电脑桌面上，他在翻页的时候，他在上面做批注的这些，我们都可以实时的连同他的声音一起看到。所以这位很多正好有事情没法去上课，或者主观意义上没有想要去上课，但是之后想要去听一下学生，是很大的帮助。 哎，我觉得真好， 是吧？ 这学院非常的人性化。 人性化。 一般来讲的话，你要旷课了，那你就是按惩罚处理，还管你听没听到课呢，对吧？你看就很人性化。如果我旷课了的话，我还能回听一下，就是本着要一定要把知识传达给你的这种宗旨。 是，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有的同学他课经常会选到冲突上的，像我刚才说，如果说一个 lecture 3个小时这样，可能冲突不太多。像我们这样每天分1个小时1个小时的，很有可能就跟其他的课撞上了。那撞上的时候我肯定只能去一个，另外一个就得回家来听录音。 所以真的听吗？真的会听吗？ 真的会听，真的会听。而且绝大部分学生不管他当时有没有上课，然后期末考前还会再听一遍。 哇，那 优秀。 对，那但是有这个出席率的要求吗？或者教授会不会点名啊？ 我印象中只有在我这5个学期总共20门课里面，只有2门课有过，但也不是点名，就是在课上做 quiz。他的这个 quiz 就是比如说1到2个小题、然后有的是让自己写完了以后交上去，也有的是在网上直接就是说你们现在来登录这个网址，然后在这上面答一个题这样子。他可能会起到点名的作用吧，但是据我所知一般在 lecture 上这种对考勤的要求不是很多。当然也可能跟专业有关，因为我们专业的课基本上就是200-300人的大课。那有一些比如说艺术之类的，他们课堂只有50个人、30个人，他们有一个人没去，大家就都看在眼里。 200-300人要真点名也得1个小时没了。 所以从来没有过一个一个点名过。 okay. 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没有那么长时间去做这个事情。 我感觉也是，我不知道这样解读合不合适啊，就觉得这个学校本身也很自信。 对呀， 他也不需要通过这个方式。 没错，您看我查到的资料哈，莫大始建于1853年，大家数一数它的历史哈，而且大家都是削尖了脑袋要进去的这么一个学校，所以学生还真的是应该来说都是非常珍惜自己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机会的哈。 对， 而且我其实也特别想了解莫大他的一些专业哈，刚才都说了他是一个百年的名校，那像你学的应该是属于工程类的， 是的。 那像你比如说莫大还有工程类的，在莫大应该也算是比较好的专业吧。 是还不错，但是不如这个商学院、医学院还有法学院，他们都是莫大最顶尖的学校啊，包括还有刚才提到教育学院。 这几个 都是火热的学院， 对，都很火热， 是吧？ 商学院 这些领域全都顶尖的话，那这学校不顶尖也 啊。其实工程也是澳洲第一了，只是在世界排名没有那么靠前，就不会经常说。我当年像我是2014年申请的嘛，一开始我拿的是商学院的 offer， 我看他是世界那会儿排7，然后后来我转到了这个工程学院，工程学院是排14，但是现在可能每年排名会有一些变动，相对来讲可能不如第二的这个教育学院，或者是也是非常靠前这些医学院那么靠前。但是在澳洲境内还是不错的。 每 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 不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海外高校情报站，留学顾问权威访谈，韩亮、传艺主持。欢迎您继续收听。 墨尔本大学，简称墨大，始建于1853年，是世界顶尖的研究型大学，世界50强名校，南半球的学术重镇。墨尔本大学坐落于澳大利亚文化与工业中心墨尔本，这里绿草如茵，气候湿润，连续多年被评为世界最宜居的城市之一。海外高校情报站本期专访墨尔本大学硕士毕业生瞿佑鹏。 好的，欢迎回到海外高校情报站，我是韩亮。 大家好，我是传艺。 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请到了刚刚从墨尔本大学毕业的硕士毕业的瞿佑鹏啊，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所澳大利亚顶尖的知名学府。你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去其他学院串串门什么的吗？ 哦，我经常去其他学院串串门。 经常。 其实说实话，我只要不上课，我基本上所有时间都在法学院的图书馆里。 哦，为什么呢？ 对，学校有5到6个图书馆吧。对，然后我觉得法学院是装修最漂亮的。是，因为他们有这种整面的大落地窗，然后非常 modern 的这些家居，然后灯光也非常的明亮，不会像那些老的图书馆，可能它设置上有很多比较阴暗的小角落啊，或者是桌子也相对来讲会小一些。法学院都是大开桌，然后整个感觉都非常的爽。 哦，真是。那会不会要占座呀、我突然想。 对。 有很多学校会有很多图书馆会有这种状况。但是我们有一个方法叫做提前在网上去订一个电脑桌。然后在电脑桌上我们可以订3个小时甚至是一整天的这样子。然后订完这个电脑桌，这一包括前面的电脑跟前面的一片桌子就都是你自己的了。 哦。 他那个电脑桌是什么样子的？ 就是。差不多正常的课桌这么大小，但它不是一个单桌，它是连起来好几个电脑子，然后你在你面前的这一片左边右边也都是你的位置了，前面的电脑你也可以用，其实所有的学校的东西你都可以通过那个电脑，而且我们有一个engineering 学习院有的一个系统，就是你在任何一台电脑上，只要你登录你的账号，它都是你的桌面，你的那些文件存在那里，会非常方便。 哦，那这很棒。 嗯， 那就是说它和你自己的那个。个人的电脑是连通的是吗？ 哦，没有，跟个人电脑没有关系，就是学校里 有你自己的那些东西。 就是你在学校，不管是图书馆还是在实验室，你在任何一台电脑上，就 engineering 留下的东西， 留下的东西，只要你的这个账户名登录，然后下一次在其他电脑上也是。 嗯， 哎，很棒，很信息化， 所以这样会方便很多。 嗯嗯，特别好。就是图书馆是你很喜欢的，法大的这个图书馆是你很喜欢的。 对，法学院的图书馆我非常喜欢去。 那还有其他的建筑你比较喜欢吗？ 嗯，我还很喜欢去商学院的图书馆，然后一样的理由。然后另外那个墨尔本大学里面有一个基本上去过旅游啊或者是毕业的时候都一定会拍照的地方，在这个校区的正中心，是一个很老很老的建筑，它有这种你们能想到的那些拍婚纱照的长廊啊，这种非常漂亮的一个老建筑。它是应该是艺术学院的楼，我之前修过一个那边文科的课是在里面上，那边非常的漂亮，中间还有一株海棠树，非常适合拍照。 如果去逛这个莫大的校园的话，这个算是一个标志性的地方吗？ 对，我带过两三个朋友，就是来墨尔本玩的朋友去逛校园，那基本上那都是最后一站，就是最后一个点睛之笔。 哦，很棒。诶，就我们以前说英国的一些高校的时候啊，比如说爱丁堡大学的那种，他们里面呢就是哥特式的那种风格，或者是很古堡风格的那种建筑。嗯，那像比如说莫大的建筑，它是 莫大有几个那样的古堡，但那几个古堡反而不是用来上学的，他们是他们相当于是一种学生宿舍。我们叫它叫 college， 它是围着这个学校北边的操场围了一圈，每一个都是小古堡样子，然后基本上是一些本科生居多，研究生也有住在里面，然后他们有自己的一个 society 的文化。他们在里面有一些互帮互助啊，他们有学院之间的这种篮球赛啊，然后田径赛啊的这些比赛，他们里面的学生也会跟我们一起上课，然后那边管吃管住，但是相对来讲价钱会高一些。 你当时是我记得好像应该是没在校园里住是吧？ 对，我是在外面租房的，因为租房相对来讲会便宜一些，而且离城市会近一点。墨尔本大学是在 City 往外面一个区，所以离 City 有一点点距离。那刚才我提到这些 college 反而是在这个区离 City 最远的那一面，所以如果住在那边的话，进城就更远了一点。对，所以我个人租房，我还是喜欢往城市里面住。 当时租的这个房子，好找吗？这个房源？ 我觉得墨尔本非常好租房。它有足够多的房产中介，遍地都是。然后现在新公寓也是在我是三月份回的国，然后这几个月里面已经新起了三栋公寓楼了。都是那种四五十层的，然后每层大概有十几间。然后这样子，不管是学生啊，还是刚上班的人，租房都非常的方便。 这个价格来说的话，是不是？比住 campus 要划算一些呢？ 对，会便宜很多。尤其是有一些同学之间合租，比如说我之前在那里就是一个两室两厅，然后我跟一个女同学，我们俩合租的话，相对来讲价钱，她之前就是在 college 住，然后我跟她说你过来跟我合租的话会便宜很多，而且住的离市区近，离电影院近，离各种各样的地方近，我就以各种各样这些住在这边的好处来说服她从 college 搬到我这边来的。 结果成功了是吧？ 成功了，对， 这挺好的。 哎，其实我观察了一下啊，就是我发现佑鹏的皮肤特别好，我不知道这个是天生的就是好，还是说就是在澳大利亚环境特别好，空气特别好，就特别养人呐。 说实话，墨尔本因为已经连续很多很多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了，它的气候确实是非常舒服的。空气相对来讲会有一点干燥，但干燥的好处在于它与热不同期，所以即使是夏天三四十度的时候，你走到树荫下也会感觉是凉爽的。整体是一种比较宜人的环境。当然偶尔比如说此时此刻他们好像就是在狂风暴雨，但是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墨尔本人基本上上街都不会带伞，因为他们知道这场雨应该下不了10分钟20分钟，差不多就会停。 所以皮肤好是因为什么？ 皮肤好是因为是南方人。 好，跟其实我觉得跟那个墨尔本的环境也有关系， 有一些关系。而且墨尔本因为它在南半球嘛，好像好多地方跟北半球还有点不一样是吧？我记得说找房子的时候那个朝向， 对，正好相反嘛。我们这边会希望朝南，那边会希望朝北。 朝北， 因为太阳在北边。对，有很多确实刚去的时候会觉得生活上包括环境上有很多跟国内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慢慢的适应了，就觉得诶，那种生活状态也蛮好的。 有没有什么例子呢？有些什么样你会 比如说大家第一个提到的肯定是觉得那边生活节奏会很慢，然后人民就是一种懒懒散散，安居乐业。对，说好听的是悠闲，说难听的其实可能 懒散， 对，没有那么多的上进心吧。但是反过来对他们来说，慢慢的也可以把事情做好。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刚去那边第一个星期，然后我的学生证啊，我的保险啊，这些慢慢的都在弄，然后我就觉得那边人真的好笨啊，就是 怎么可以弄那么久都弄不好？然后我就因为我是一个很着急的人，而且我已经提前一个月我把事情都规划好了，他那个时候应该给我的，他居然说没有给，然后我就不高兴，我就会过去找，然后那边每一个工作人员可以你感觉就是态度非常非常的好，而且都是真的是尽心尽力的在帮你忙，但真的没有能力，真的没有能力。 我怎么想起那个？ 我也想起来了，对 ， 疯狂动物城 是疯狂动物城里的那个，是这样的，所以大家。你也没法跟他们生气，因为他们是真心实意在帮你，也是非常态度好的在帮你，但他们真的就是效率不够高，所以我第一周就很郁闷，但是好玩的是第二周所有事情就都迎刃而解了，就真的只要他说你只要回去等就好了，那真的可以等得到。 但是你回去等，他并不是说在你约定的那个期限给你办好的，也只是说，还是说他就是在约定的那个期限给你办好的，只是你之前着急了一点。 可能没有那么准确的约定期限吧，但是也没有拖太久。但是确实是，他说你回去再等一个星期应该就好了。果然一个星期真的就好了。 就他是有他的节奏的，他会按照他的节奏去走，不会因为你很着急，他就改变他的节奏。 对，你肯定刚开始去的时候，你是以国内的工作。 对，因为国内如果他告诉你说你等着吧，一个星期就好，一个星期真的不一定会好，但是在那边的时候。大家是这样子的，就慢慢等，可以等得到。 OK， 对，但是我觉得哈，就是心态和做事上，就有的时候我做事儿就可能会比较急，好像这个事儿我就特别希望他能马上做好，那好像今天说了明天就要做好，但其实在国外应该不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对对， 像我第一周就是碰这么一个壁，然后后来慢慢的就觉得其实没那么多可着急的，稍微晚一点也不会怎样，慢慢的性格也就磨成跟他们比较相合的样子， 对，比较平和，这个挺好，这是一种生活的状态，而不是一种在战斗的状态。 是。 那你在那边生活当中，像我比较好奇，就是像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一般自己开火还是出去吃？ 这个其实是大家最不用担心的东西，尤其是在墨尔本。对我个人来讲，我没有任何一个在北京喜欢吃的、爱吃的、喜欢吃的东西在那边吃不到的。 是吗？ 不管是中餐，还是泰餐，还是粤餐，或者是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或者法国，就只要你能想到的，墨尔本都有。 真的就是一个移民的城市， 而且不光有，而且精。 而且精是吗？ 对，像你去搜一下世界上最好的可颂在墨尔本。世界上最好的披萨在墨尔本，世界上最好的咖啡在墨尔本，然后澳洲最好的中餐在墨尔本，所以在墨尔本在吃的方面真的完全不用担心。我一开始会专门挑住的地方，我挑在这个Victoria Market， 是在墨尔本市中心最大的一片菜场，我挑在它附近，因为我觉得我可能经常会需要去买东西，然后拿回家来 吃。菜市场是吗？ 对，是一个菜场，它是一个旅游景点，在墨尔本旅游人基本上都会去那里。然后后来我慢慢的发现，其实在外面吃成本很低，而且对，而且选择非常的多样。只要住在城里的话，基本上你每天需要考虑吃什么，是因为选择太多才需要去考虑。 那它物价不会很高吗？比如说， 吃的方面我觉得还好，基本上，如果只是普通的一份盖饭呀，或者是一个菜一汤的话，20刀以内都会解决。然后按5的汇率来算，反正人民币不会超过3位数。然后吃的好一些的话，有时候去外面 fine dining 的话，也不会贵得离谱。有时候去吃一些比较高级的一些法国菜，或者是一些那种一道一道来上，然后大家都穿得非常讲究的这些正餐，也不是像国内这样的一个就是听到就会吓一跳的那种价钱。 澳洲需要给小费吗？ 应该要给吗？ 没有，我去过的地方基本上都不用， 都不需要。 对， 其实我觉得在外面吃应该也还好，因为其实我们上学那会儿，我们上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在食堂吃，也没有说自己开火，好像也如果不在外面租房子的话，好像也没有这个条件去开火。 食堂是最效率最高、最便捷的。 对， 当然出去吃也会常出去改善伙食。那学校周边总会有几个小馆子特别出名， 就是啊，什么成都小吃啊，什么麻辣烫盖饭， 是这样的。 现在就是工作久了就看不上这些地方。 对， 当时还是觉得美。 其实主要就是要吃的健康，有很多食物，它其实是刺激你的食欲的，但对你的健康未必很好。但是你比如说你在墨尔本的这些食物方面，是不是还是挺健康、挺均衡的呀？ 因为我会健身，所以我在饮食上会稍微更注意一些。像墨尔本大学旁边最有名的一家菜馆是叫彩云南，是一道云南菜，有很多包括非华人会从千里迢迢专门过来吃， 但是可能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因为一个味蕾上的刺激，他们会让你觉得一时爽，但是对我来说那家菜就过于油、过于咸、过于腻。那其实相对于那个来讲，我宁愿去 Subway 要一个不要 sauce 不要这些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个三明治，对我来说就足够。 对， 或者我会自己做稍微更健康一些的东西。 好自律啊，我觉得。 就我跟你说，健身的人 是不是都这样啊？ 健身的人就觉得， 包括亮哥都是这样。 对，我跟你说，一看到那个油的东西，觉得啊，我吃了之后就 一周都白练了。 对对对，就 我的天，那你们吃之前会不会在脑子里啊，马上算一下这个多少卡路里，那个多少脂肪，那这个多少能量？ 就看到食物就出数字是吧？ 是的。 恨不得要称一下要吃多少。 那周围有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呢？ 我觉得 Melbourne 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旅游的城市。像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先去了这个大洋路 Great Ocean Road， 它是以它的那个十二门徒以及路上的很多知名的景点而闻名。然后另外一边的话，有这些骑马、爬山，然后滑雪，然后包括一些泡温泉，还有它自己城市里面也非常的漂亮。城市里面当时我姥姥一直跟我讲的是说，她当年上学的时候听说这个墨尔本是世界上花园最多的城市，确实遍地都是花园，已经多到人们有花粉症的地步。是的，然后它的自然景色非常的多，然后人文也相入其中，非常的好。它的艺术馆也是，应该是澳洲也是数一数二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适合旅游。 哎，我特别对花园感兴趣。我觉得很多花就是长得特别特别好看，你就觉得不是地球上应该长出来的生物一样。哎，有没有哪些花就你当时看给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些花？ 我个人对植物跟动物都比较没有兴趣，但是我经常会去这个皇家植物园，我会去跑步，因为它离城市非常的近，只用 True City 一个区就到，然后它对面是这个维州艺术馆，然后我经常这是一线的跑完步，然后过去看一个展，然后回家，这是我的周末经常有的安排。 所以会不会有很多的学生去写生？ 有见到过，经常有见到过。其实墨尔本遍地都可以看到写生的学生，因为它不只有这些花园，然后有很多的古建筑，然后其实街上这些小艺术表演也是非常多的。 什么艺术？弹唱吗？还是 对，墨尔本的艺人他是需要凭证才可以上街的，不是随便谁拎着一个对。不是随便谁拎着一个乐器就可以出来。对，所以不管是。 是考的是具体叫什么证？是要演艺证， 是一个类似于就是街头演艺的一个证吧。我有一个朋友有，但我没有太去问。不包括唱歌的，或者是在地上去做那种彩绘，比如说有那种 3D 景深的那种彩绘，或者是做一些在身上刷满了油漆，假装一个雕塑的那些，我们经常在电视里都看到过，墨尔本满大街都是。 是吗？ 对。 但是要持证，要考证的。 对，不是需要满 的。 对， 我之前去美国的时候，曾经在那个洛杉矶，应该是，就被那个雕塑 吓了一下， 招过手。没有，他没吓我，他冲我招手，就是。Jackie Chan， 我们每个人都叫成龙，中国 人是的，整个中国人都叫 Jackie Chan， 特逗。那其实 很有意思， 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不过在墨尔本不会有这种问题，是因为墨尔本遍地都是华人所以他们如果每天都叫 Jackie Chan 的话，就真的是太辛苦了。 叫谁？ 是，华人学生还有华人移民都非常的多。 那在那边像交一些朋友什么的，也会比较容易吧？因为都是华人，还是亲一点，是不是？ 对，但这个其实也是因人而异的嘛。包括有的同学就会说，觉得墨尔本或者说就觉得整个澳洲生活上会比较无聊，觉得什么商业关得太早了，就觉得还是国内比较新鲜。我倒觉得正好相反，我觉得是墨尔本的各种活动啊，各种大型的 event， 各种 exhibition 会非常的多。然后包括你想不到的什么，有时候蹦出来一个二次元展，一个健身展，或者一个西班牙美食节、日本文化节，各种各样的活动，我觉得其实反而是更加丰富多彩的。那交朋友也一样，有的人喜欢出来走动，像我每周出去跑步、出去打羽毛球、去爬山。然后有的人就喜欢在家看个韩剧，看个他们叫什么？吃饭的时候一定要看的那个大 S 主持，小 S 主持。 康熙来了是吗？ 对对对， 现在已经没有了。 是吗？我不清楚，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但是 看存货是吗？ 看往期，就是还落了哪期没有补， 对吧？ 现在 我知道 去墨尔本干嘛？ 我知道有些人是就是每天在家点一个外卖，然后看着那个东西，然后就过了，所以分人了。 我跟你说，现在康熙有那个 根据艺人的专题列，比如说赵哥专题，什么杨秀慧专题，然后就 看你也是吃着饭去看的呀。 我以前真的看过，就是他真的是一个下饭的节目，就是你不需要动脑。 对，但是我觉得其实去户外走一走，感受一下大自然的力量，我特别喜欢。就是你刚才说的时候，比如说他的一些植物园啊、爬山啊，我好像就是能感觉到那个空气啊，就非常的清新、很凛冽的那个感觉， 对， 特别好。 所以像我考这个雅思口语的时候，他正好问说，就是说你的城市周边有没有什么你喜欢去的地方，我就觉得正中我下怀，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出去的人，所以我有很多很多可说的。我觉得墨尔本不管是他自己城市里面，还是一些近郊的这些包括人文的和自然的，都非常适合去看一看走一走。 那像你去的话，交通工具会用什么？ 因为我没有买车，所以我基本上就是都是会去坐这个地铁或者是朋友的车了。对。然后 我觉得你这种身材应该，比如说那个赛车呀，就是那个自行赛车，你知道吧？就是那种，应该也还好。 那个倒是没有尝试，为什么呢？因为澳洲有一个法令，就是所有骑车的人一定要戴护具，一定要戴头盔，然后你的车上一定要装灯，然后我觉得帽子一定会压坏发型。 这个理由。 这个理由合理，我跟你讲， 非常合理哦。 冬天穿的很多的话，骑车不方便；夏天本来就很热，再戴一个头盔就会捂得一头的汗。 对， 所以然后包括 Melbourne 的话，其实，它应该算平原吗？我地理非常不好，但是我觉得上坡会非常的多，骑车蛮辛苦的，我就不会去骑车。但是有一个很好的就是 City 内的所有的 Public Transport 是免费的。City 里面你就可以随便跳上车就，然后坐到出 City 之前的一站下车就可以。 都是免费的？ 都是免费的。 不需要任何证件是吗？ 不需要任何证件。 游客也可以是免费吗？ 谁都可以，所有人都可以。 这么好。 非常方便。 这个真是福利啊，一大福利。 那我觉得是不是如果游客去的话，他的那些钱啊税都交到酒店里面了？因为我有一次住酒店，它里面就有个城市建设费，还有一个什么费。对啊。就是当时应该是在旧金山的时候，对，因为你看旧金山他给你房费的时候，他下面就有两个，一个是城市建设费，还有一个好像是什么保护环境费，就从你房费里扣几个点。 所以下次我们去 Airbnb 好。 对，这部分就省了。 其实我在 Melbourne 时候有在一个酒店里头做过前台去打工，我觉得那边的酒店价格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合理的。还是比较可以承受的。 你还做过这方面的实习是吗？ 就是假期的时候啦。假期的时候觉得反正就是该考的试都考过了，然后英语也考过了，就没有什么事情做。然后又不想就是每天在家里待着瞎等的那种状况，就觉得出来稍微做一下工作，然后也在简历里头说是有一些当地的工作经验会好一些。 像这样的实习好找吗？ 非常好找，因为我不清楚其他学校，墨尔本大学它有一个 Careers Online， 这个上面会有很多学校列出来的，包括 part time 的这些casual 的工作，或者是一些更专业性的，或者是假期的实习都会有，然后包括毕业生之后的一些长期的工作，它也会列在上面。然后你去有很多很多的选择，你在后面可以选你是 international student 还是你是一个 citizen， 他都会给你分类列好，所以我觉得还算蛮好找的。像我这个就在学校网站上找的，然后当时两三个邮件来回，然后过去面试过一次就直接上。 哎，那你给如果说有想申请这种移民的意向的同学，有没有一些什么实用的建议？ 我其实跟申请学校一样，我觉得就是早做打算。比如说考英语这件事情，那肯定是上学期间比较好考。比上学期间虽然课业多，但是你毕竟有假期嘛。像我有两个假期都用来考英语了。然后这样考完了以后，你就可以立刻的去申请。因为申请像我刚才说是一个排队的过程。那虽然65分会跑到我前面去，但是同样60分申请的人，只要在我后面申请都要排在我之后。所以这种东西只要你一旦合格就赶紧去做就好了。然后如果说是 accounting 或者 IT 的同学，就是说只要60分是不够的话，那就要抓紧去想办法怎样去加上其他的分数。我觉得所有东西就是你不用看个5年10年后的目标，至少看后之后两三年的看好了，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然后去向那方面努力就好了。 我觉得小鹏是一个特别有计划性的人，你看，所以说如果你看 就不慌张，你知道吗？就做事也很踏实。 所以你看他申请学校也好，到最后拿这个绿卡也好，这一气呵成下来的， 对， 就中间也没有特别大的断档，就是因为你事先计划的很好。 其实也计划赶不上变化嘛，像一开始去的时候没有打算拿绿卡， 主要是有一个大的方向。 对，大方向 没打算啊，要绿海啊。 一开始就是两手准备嘛，就是因为我虽然去旅游的时候感觉很好，但是旅游是一种感觉，自己生活是完全另外一回事。所以我当时是说，就算不留下的话，至少有一个国外的文凭也是好的。所以一开始不是说打定了一定要留下来才去读的这个 master，但是读的期间越来越觉得，哎，墨尔本这城市真的很舒服，真的很适合我生活。然后所以就觉得那就拿绿卡吧。那拿绿卡的时候再去做这些准备。其实我中间觉得这个我的这个课程 Electrical Engineering 实在是太难了，他们说其实是学校里头除了法学跟医学以外最难就是我们专业。我中间有两三次其实我有去找中介，就是说我想换一个专业，或者说我换到一个换一个其他学校，虽然我那会儿成绩上也 OK， 然后各方面但是就是没有那么好，然后读的学的真的非常辛苦，因为像我们专业一周五天都是课满，周末也要做实验做这些事情，然后其他的看，尤其看其他专业的有的一周上两天课然后就玩去了，然后就会心里有一点不平衡吧，然后所以中间有过两三次想要不是说放弃，但只是说我有没有一个稍微 easy 一点的模式，不要这个最 hard 的模式。但是后来发现如果我去换其他学校或者换其他专业的话，我都需要牺牲我的这个时间，就是他之前的这 2.5 年我当时的前一年可能就会浪费掉，要再多读半年或者多读一年。那我觉得如果当时如果最终目的是说是拿绿卡的话，肯定是越早拿越好，所以就咬牙坚持下来了。其实中间多少不会有一个说我设定了一个两年后的目标我就不变了，可能中间都会多少有一些微调，然后看一步走一步吧。 这真的挺能坚持的我觉得。就是因为我知道好像有很多出国读研究生读硕士的好像就是玩一玩就过去了，甚至在那种更多的比如说读一年哈就结束了。 是， 对，虽然我们谈得很轻松，但其实这中间哈不管是考英语成绩也好，还是真的像你们功课那些考试也好，都不是用轻松两个字能， 对， 应该是非常辛苦的。 过程当中的辛苦也许是不为人知的。 对，我打了一针鸡血。 对，一针鸡血哈。一会儿你也再帮我打一点。受你的感染。 非常感谢佑鹏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好，谢谢谢谢谢谢。那这就是今天海外高校情报站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好，再见。 张青 到， 李山 到， 听力考试马上开始，请戴上耳机， 加油 加油 加油，3分32秒，不错， 怎么样， 表白成功。终于赢了，睡觉。哎，帮我带份外卖吧。 实习单位定了，你呢？ 出国手续快办好了。 我们俩也合拍一张吧，毕业了就只能朋友圈见了。 我会仅让你看我最近三天的朋友圈。 青春联盟，讲述你最熟悉的大学生活。 It's gonna be